接下来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属性协议。关于这部分内容呢，不是我们教材中所要求的，大家只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理论上可以证明，两阶段封锁协议对保障调度可串行化来说，不仅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充分的。因此，如果要开发非两阶段的封锁协议，就需要知道一些额外的信息。例如，最简单的模型要求我们应该事先知道访问速记性的先后顺序。这样的模型呢，介绍如下：假设速记性集合 D 包括了速记性 D1、D2、D3、DA， 它的所有速记性都满足一个偏序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 DI 偏序 DJ， 则任何既访问 DI 又访问 DJ 的事物就必须首先访问 DI， 然后访问 DJ。 这种偏序呢，可以是数据的逻辑或物理组织的结果，也可以只是为了并反控制而强加上去。